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劳保面临破产危机，劳动部长许铭春今天指出，明年行政院拨补200亿元挹注劳保基金，就是展现负责任的态度。劳保财务结构还是必须彻底检讨，未来是不是年年都有行政院拨补200亿救劳保，得看当年劳保基金的收支状况，所以不一定。许铭春指出，劳保年改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法案还没审查，而且各界看法不同，需要审慎研议。行政院拨补200亿只是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不能解决整个劳保财务结构。劳保年改草案写道，未来可由行政院每年拨补200亿延缓劳保恶化。然而法案未审未过之前，除了明年确定拨补200亿，后续会不会年年拨补？许铭春强调，不一定，要以每年劳保基金的财务状况考量。环保署今天审查丹麦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负责开发的彰化县外海西岛以及彰芳两个离岸风力发电环境影响差异评估。原本环评通过的是四角式套管式基础，后来想要改成三角式，声称安全不变。委员们讨论了一个小时，建议两岸并程通过，但是开发单位必须在9月30号前补充开发计划，修正送交环保署环评大会讨论确认。专案小组要求开发单位补充风机机装、三角套管、四角套管施工过程的风险评估，强化打桩期间噪音模拟分析比较。主要是环保团体关心打桩噪音太大，可能导致鲸豚死亡率偏高，另外也要评估潜水人员水下工作风险。大同旗下太阳能事业绿能公司今天宣布，整体经济环境不佳，财务陷入困境，为了节省各项人事费用还有营运成本支出，董事会决议通过大量解雇劳工计划，预估裁员284人，8月15号之前完成协商。绿能指出，多晶系晶片市售价格已经低于成本，等于做越多亏越多，现阶段所有产线已经停摆，裁员事宜明天开始陆续和员工协商，初步估计这波裁员需要支付资遣费大约1亿3000万。绿能董事会决议办理解散清算，预计8月30号股东临时会通过之后依法办理解散事宜，并且向金管会政企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公开发行。被动元件大厂国巨员工向媒体投诉高雄厂裁员300人，国巨今天否认，强调各厂长期以来都会依照手上订单还有后市需求调整人力，太弱留强。国巨也强调，高雄厂员工总人数超过3000，外传裁员比重高达10%根本不可能。国巨也说，目前公司架动率只有大约3到4成，而且今年以来情况都差不多，估计第三季的出货量会和第二季差不多，价格小幅下滑，但是下滑幅度可能收敛。中钢集团旗下中钢构宣布，经营环境变化，未来接单情况不明，大陆的昆山厂今年9月1号开始全面停产，同时依法解除员工劳动合约。中钢构指出，中国大陆钢构市场微缩，大厂削价竞争，业务争取难度提高，工资年年上涨，涨幅又大，5年几乎翻了1倍，成本提高，公司决定停产。不过昆山厂占合并营收相当少，去年全年还有今年上半年都只占不到3%，市场占有率也只有0.035%，停产不影响财务。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来到10886点，成交金额117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38点，2154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20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点，29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3点，92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2点，2861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352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台东县纵谷、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为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花莲县纵谷、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屏东县，也是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空中歌剧院，果陀剧场，绿岛小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 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感动吗？大家好，我是江美琪。绿岛小夜曲传唱十几个年头，在大多数人都以为它是监狱之歌，真实的创作故事则是华人乐坛周兰平大师当年在保守压抑的民风下所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一段情歌。这是一首无关地狱却紧扣爱情的经典之作。我和朴炫亮、袁咏琳、果陀剧场、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即将在今年8月起共同深情演绎音乐剧《绿岛小夜曲》，欢迎走入剧场，并上飞碟脸书回答问题，还有机会获得日式古宅咖啡屋《绿岛小夜曲》的双人餐券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信。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嗨，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一开始就要送好东西给你，我是欧马克。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Bazzy 的 Mine。你知道他要来台湾了吗？2018年以单曲 Mine 创下全球破3.5亿次的点听记录，被超过300万支的抖音、TikTok 影片使用，包括 Taylor Swift、BTS 队长 RM 都公开推荐他。Justin Timberlake、Camila Cabello 更邀请 Bazzy 担任巡演的开场嘉宾。他也曾经为少女时代的泰妍、Shiny 的泰明写歌，创作量非常的丰沛，被称为全能的音乐创作才子。重点来了，今天要送什么好东西呢？他在7月22号的时候会在 Legacy Taipei 举办首场的台湾演唱会，你现在有机会可以亲身体验这一位新生代的神曲制造机的唱作魅力了。7月22号是星期一，晚上8点钟，7点开始整队进场，晚上8点钟呢，在永丰 Legacy Taipei音乐展演空间，现在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说出巴兹2019台北演唱会的日期跟地点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会送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们，一人可以得到两张票，带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 Buzzy 的音乐唱玩家的魅力哦。Man, this feel incredible, I'll turn you to a bride, yeah. My hands on your body, I know you're way too tight. Feels like forever, even if forever's tonight. Just lay with me, what's this night away with me, yeah. My, I can look away, I just gotta say. 只是梦，醒来再说。如果只是错，只需要内疚。就像燃烧灵魂的坠落。如果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elli 五四三。 02-2363-9955，好久没有开 call in 接听大家的五四三了。今天呢，第一个小时有上班族五四三，你不是上班族，你是上班族，都欢迎打电话进来一起五四三。下个小时呢，有我们一周一次的青春之歌，欢迎你点播你的青春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啊。 算什么？我走过，我走不过。 写下我没做过什么，其实我应该说，如果花开了就感激，如果分开了就放弃，陪你在路上满心欢喜，是为了风景美丽，不是为了你，如果心开了就回忆，这一段距离要哭泣都来不及，只是要求你给我一段原来路的时间，给我一枝花的怀念，走到终点之前，谁都不会把一点感动变成谁的诺言， 今天呢早上在来电台之前，早上真的在仁爱路走来走去，那在公车上看仁爱路真的觉得很美啊。虽然呢台北的路不像好比如说北京那种大城市，哇路大得不得了，可是仁爱路虽然小归小，很多的树也别有一番韵味啊。0223639955 0223639955，今天的上班族53，嗨你好。 你好， 你好。 哎、欸，请问现在还可以锁票吗？ 不行哦。Hello， 喂，你好。 嗨，你好。 我是 WeChat 先生。 嗨 ，WeChat 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嗨， 我想分享一下上班族53。 什么？哦，上班族53，请说。 就是我讲，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是用交友软体认识的嘛。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因为。就是那种我们是传统产业啦、所以说这种工作都是男生居多嘛。然后前一阵子啊，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有几个朋友在，他也到适婚年龄在找女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问我说，哎、欸，你老婆怎么认识的？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讲太多给他们听嘛。因为我就说啊，我就是用什么微信啊，什么软件。圆圈啊之类的，你跟他们介绍，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骗人比较多吧，你只是好运啊，运气好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我们不勉强你哦。我要用，我不会勉强你去用，我只是推荐一个管道而已。然后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多想太多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突然跟我讲说什么？哎、欸，你那个账号你怎么玩啊？怎么注册啊？我认识一个女生，怎么样？ 好， 那我就觉得说，哎、欸，你这家伙你不是会玩吗？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介绍，然后再过了大概就一个月，我们那个部门的单身几乎都在玩这个软体，然后我都强烈的跟他们建议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你就花钱扶持下去，这样子比较快。我是觉得蛮有趣，就是大家心里虽然说好像说 嘴巴上这边说这是骗人的啦，没有，这不行啊，但其实都还是想要试试看的。 对，我只是想分享这个有趣的。 好的，谢谢你 WeChat 先生， 谢谢， 拜拜。 好。 分开的说明书。你们只写了一句话，我和你之间的距离，离开5米就会爆炸。吓得我愣着一秒，赶紧躲进你的手吧。我也想过要当特工，浪迹天涯不回头。可是遇到了你之后，恐怕我只能退守，因为从此以后，我就有了一个家。十万分温柔，给你我的小宇宙。

爱人错过。 走过路过没遇过。 告五人岛屿雏形巡回演唱会，7月13高雄，7月27台中，8月30台北。 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7月16号星期二下午2:2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我的伙伴在外面顶着烈日出外景当中，让我们为他祝福，希望他早早过关。刚刚听到了告五人哦，告五人在8月4号的时候也会参加犀利趴。是的，这一次的犀利趴呢，很快已经过了10年了。10年的犀利趴也已经不是在小巨蛋举行，已经移师到了南港展览馆。今年会在8月3号跟4号2天，最后的2天的最后都还是五月天正常。好，那这2天呢，邀请到的艺人呢，其实也蛮新奇的，像是第一天还有打 pump。跟 Wins 跟之前一开始的犀利趴感觉已经差非常非常多了。外面呢气温很高啊，如果呢你是在外面要拍照的业务啊，然后必须要送货啊，在烈日下工作的啊，那你要记得补充水分，小心小心。 无啥物困难，无啥物阻碍，提出开了咱的理想。无啥物遗憾，无啥物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Oh happy 的阮将，你要去倒位 ？Happy 的阮将，你天白的心，为着美丽的家，甲温暖的你来转去。行日头来晒大雨来压吃苦做吃甜，你叫我爱定真，不要玩手机，开车一定爱看头前。Oh happy 的阮将，你要为地去 ？Happy 的阮将，你无眠无日，为着美丽家甲温暖的你来打气。行日头来晒大雨来压吃苦做吃甜，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将你无眠无日，为着美丽家甲温暖的你 来放过后来阿姐口头家的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每周这个时候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的第一个小时会你送上华语的新歌，而第二个小时会听大家的青春之歌，也是第一个小时很新，第二个小时很旧啊。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茄子蛋的 Happy 问讲情歌，里面刚刚唱到就是要盯紧啊，然后开车要注意啊，不要再玩手机啊，要看头前啊。我那天在车上看到一个很夸张，他是边骑机车边，他应该不叫玩手机，他应该就是在传讯息。他也不是只是滑，他是真的在打字。我就觉得哇，好恐怖哦！大家真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觉得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就算了，就随便。你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嘛，你不要害到我嘛，这样我很衰哎。 像心跳的呼吸，每天千篇又一律的想你，恍惚着等待啊，你的讯息才让我欢愉。鲜花绽放着的季节，却与我浇灌最美的一朵玫瑰，在心底和雨季每处盛开，也飘落着你，就快乐知道吗？只有我的爱让你欢喜。 这首歌曲呢很有度假风情感，来自于 Hulu Boys， 这首歌呢收录在《此刻只有你共我》，叫做《最好的想念》。 在飞碟联播网，此刻只有你共我，就是我跟你两个人。嗨，我是欧马克，欢迎你呢。如果想要聊聊天，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calling 专线0223639955，你可以打电话来聊聊天，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大家一起用文字聊聊天。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做件，还有不要在骑车的时候做件事就好。啊，走路的时候也不要，谢谢。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袁娅维的新歌，叫做 Trust Myself， 相信我自己。我要怎么样相信我自己呢？你是个相信自己的人吗？接下来也是要为你送上一首新歌，叫做自己做决定。 如果你问我是否有困惑，那答案是真的，想想也真扯，有人争着与现实交易着梦想，我却像倔强的孩子紧抱着不放。也路过收购梦想的市场，发现饶舌梦在那里没什么市场。这世上总有几个主角很固执，领衔着几个百折不挠的故事。我和我的一意孤行走远了，知道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 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总是徘徊在出发点的门前，将犹豫埋藏一直伴随我成年，或许是担心失败使我不太善变能言，又或许是面对失落感无法气定神闲，时常望着那模糊的镜面，对抗着失望的是那仅存的信念，空荡中释放和梦想擦出的静电，所期望的又能否得到应验，把那些扰乱的思绪放在脑中搅拌，让我做个了断是对自己的挑战，又何必在意任何结果和所有原因，下笔前的刹那间我下定了决心，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总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 唱 hook 的女生呢，是我们熟悉的陈绮贞，而这一个 rap 的男生呢，感觉很像蛋堡调调，很有 soft lip up feel 的，是来自于北京的 Lu ENC， 自己做决定。 我下定了决心。 在前面的时候唱到了好像玩嘻哈饶舌，没什么市场，没什么人听，但是你知道这个夏天，每年的夏天有一个很大的爱奇艺自制综艺节目叫做中国新说唱，因为上了这个节目之后，你很快可以在对岸打开市场，变得非常有人气。去年呢，周汤豪去参加了这个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然后也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他才刚刚在成都表演完，看了他的照片，哇，下面人山人海，好可怕，好多人，就是说唱这个作为一个以前在说次文化次文化，现在一点都不次了，超多人在做，超多人在玩，而且很多的 rapper 他们的功力真的很强啊。 开发 I wish you good life. This is a celebration of my dedication. 不解释银行户头就是我的 statement. This is what I'm hot. You in cause you not. 零八只是武器摔到无像话。Oh my god. 身价是不得不得翻倍。I do what I make. 是我基本配备。从台北到北京到 LA， 从武汉累就刷飞我的 self made。你在电脑前面碎念，我在跟你女友 hang hang， 你就是对我 hey hey， 我也对你 hey hey， 你不能叫我唐昊跟我 gay baby。Ladi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Ladies try to holler. 里买耶，带你去夜市吃哦，在臭豆腐配上糖水的喷哦，快 step in the body 变后卫，沙发在家里是座位，这时候我也是笑对，花很多手机要注意会驼背。Watch your back, ladies try to holler everywhere I go. 刚好的最新作品，这首歌叫做 I Go， 那在电台播放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版本，比较没有争议的版本。歌曲的第一个字改成了 Lady， 但实际上不是 Nick the Real， 到哪里都有人要跟我说 Hello， 到哪里，难怪我帅到分手，难怪女友安全感不够，因为真的长太帅了，长太帅难道是原罪吗？难道是错吗？ Yeah, yeah, I'm a baller. 比赛之前带个合肥过去，来吧，就是山里和我的 hover。如果你是胆小鬼，不敢出来，你就多了。Yes, I'm a baller. I'm a baller. 比赛之前带个合肥过去，来吧，就是山里。 在家里打打 2K， 扣子 over 那个飞，我汤姆斯班都扔了个三分球，绝杀了对手，播音员当然在 cash on， 冠军头衔给我 pass on， 拉了队 let's do the dance on， 我快攻一条龙，飞进内线 feeling like a king。 从疯狂的交易，今天的队，我突破了方向，我天空中飞，我找红的对手，蓝光 double down， 吹杯饮料，我喊我哥来灌，你见面头发我都能好看，和我的头发也算是种挑战，赢了 kitchen 未必超凡，特别羡慕 I got spicy sauce man。 我哥哥你来个粉，我把你踢出障碍我的粉，分我钱来买两个字门，没那么容易的粉， 我带你对我就像 Pablo， 用一口球进了你才看拉头，你也像 Hardo， 看过了孙楠就像 MJ， 他有在场上打球。 Hip-hop 呢，从80年代末算90年代开始慢慢蓬勃发展以来，然后一直作为一个次文化吸纳各方精华，然后到了最近开始走了这个路数，可能很多当然不听饶舌可能会觉得超级难听，就算你听饶舌可能都会不太习惯，就是如果你比较 old school 的话，你就觉得为什么唱歌讲话要死不活，但这就是现在的主流啊，这就是现在的潮流啊。 不能抵挡住我进攻的欲望。 Do if you wanna do， 麻烦别挡着我路。难道你觉得在比赛中被对手晃到在地面上躺着都哭？我手感很热，就像烫的火炉。 过你想过马路，轻松向前跨步，速度限制超过宽带下载。蓝光对我来说就像大海。 没人记得他，记得 big shot， big shot。 出给玩我自己就是厉害，就像海尔抱着中国红岛，美国威尔威。 比赛之前带个合肥过去， 来吧，就是山里和我的 hover。 如果你是胆小鬼，不敢出来，你就多了。 Yes, I'm a baller. I'm a baller. 比赛之前带个合肥过去，来吧，就是山里和我的 hover。 如果你是胆小鬼，不敢出来，你就多了。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Higher Brothers， 这首歌就叫 Bowler， 然后推荐一部我一直有在追的美剧，巨石强森当制作人，然后他自己也，马克华伯格当制作人，然后巨石强森主演这个 Bowler， 好球天团吗？他饰演一个已经退役的美式足球手，然后呢，他开始想要就是成立一个 财富部门，就是理财专员、理财部门，因为这些运动员赚的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如果没有理财观念的话，就马上就破产。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他除了就是他想要帮人家管钱，可是他自己的财务上面又很纠结，然后他又想要突破，里面呢就有面对自己的内心，然后要一直突破，一直往前进。虽然他已经不是在运动场上，可是还是有那种运动员精神的一部片《Baller 好球天团》。如果你很喜欢那种运动片，或者你很喜欢之前那个 Entourage HBO 自制的《我家也有》大明星小跟班的话，非常推荐这部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做头家吼，我拍拼赚钱，稳巴一相伴，足骨力咧替我升级。平均油耗13公里，省油个高载，1.2 BBP 正时链条引擎，有力个升税金。那旧换新吼，更合你升五万。稳巴一相伴，省钱就是赚。请拨0800-889-958 DFSK 稳巴合你去，生理稳换啦。 小雅家住在台东山上的部落，从小跟着开怪手酗酒的爸爸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妈妈。后来她来到1919陪读班，有老师教功课、品格和才艺，还有晚餐。毕业时她得到了县长奖。我是贾静雯，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有机会翻转未来。1919要救要救。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他来，他唱，他征服，流行君临天下，排行万王之王。Beautiful people, top design and clothes from the fashion shows. What you do and who you 尿布湿了，还是肚子饿了？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新手爸妈别烦恼，专家育儿有一套。我是博仁综合医院小儿科主任毛新杰医师。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宝宝的味觉旅程从这里开始，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 BABYBIO Baby Bill。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人手一杯，给你开胃，深入战场前的准备。患有心血管疾病和脂肪肝的同学，劝你买回程的高铁，赶快回家洗洗睡。 我们避开游客绕境的动线，带你见识真正到底的美味。在地的小妹爱吃鳝鱼意面 ，Q 弹如虾卷，淳朴的像蛙龟。 甜的不像话，我都快融化。 南部特有的口音是那么优雅。 嘎恰没在怕，怕的是警察。 牙齿绕着油泡摩擦青春的火花。 甜甜的你该多棒，干嘛要加辣？你就是太阳，本来就会发亮，微笑是明天伸出去的力量。 西瓜甜不甜？ 总是那个大姐，你不要臭脸，化个大浓妆，以为你有下谁？穿的一样也不代表就正点，高跟鞋露个肩还要甜甜。西门町的妹妹你不要乱学，满十八岁之前都最好素颜，自信的感觉衣服不能遮掩，是个美就是美就是甜。 踏入我的地盘 ，No hot， 辣椒都免谈。 林北来自台南，不是来自四川。你敢叫我吃辣，我马上就变脸给你看。 那是一个 sugar 泛滥的边界，光天化日之下交易也无罪。各方帮派靠着它大开杀戒，豆花、冬瓜茶还有杜小月。 这里的好山好水，产出来的甘蔗都特别肥，垂涎的美食美饮，养出来的小孩都特别甜。美女不带 Gucci， 她带你去看 Gucci， 香有 party 桌上 Lambo juicy， everybody go to MP。 甜的不像话，我都快融化。 南部特有的口音是那么优雅。 枪没在怕，怕的是警察。 牙齿绕着油泡摩擦青春的火花。 甜甜的你该多棒，干嘛要加辣？你就是太阳，本来就会发亮，微笑是明天伸出去微的力量。 西瓜甜不甜？ 总是那个大姐，你不要臭脸，化个大浓妆，以为你有下谁？穿的一样也不代表就正点，高跟鞋露个肩还要甜甜。西门町的妹妹。就是美，就是甜。 在讲的好像是吃的甜不辣，但其实呢，在说的是女孩的穿搭，还有浓妆这样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待会下一个小时要为你送上的就是青春之歌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代表你有什么的青春故事跟青春回忆呢？下个小时见喽。 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启无界，十大艺术家打造无价艺术，50坪、60坪。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启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3000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孩子过敏别担心，跟着我做一定行。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您有清洁的需求，我们有解决的方案。德国凯驰 Kartra， 爱就是给宝宝最好的母乳。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国民党总统初选中胜出，确定代表国民党争取2020总统大位，挑战总统蔡英文的连任之路。脸书知名社团爆料公社立刻模拟投票，今天中午开票，结果蔡英文支持度77%，大胜韩国瑜的23%。超过300万网友追踪的爆料公社，昨天中午12点开始模拟投票，题目为“再过半年左右的2020年总统选举，请问您支持也会投票给以下哪一位当中华民国总统？”左边支持韩国瑜，右边支持蔡英文。经过24小时，今天中午12点开票，总共339000人投票，77%支持蔡英文，23%支持韩国瑜。不过底下超过8100则的留言，多数网友问到有没有其他选项，这两个我都点不下去。中信昌公司以租代售露营车加盟专案非法吸金超过24亿，高等法院更一审今天判处主嫌吴国昌12年有期徒刑，案子还可上诉。吴国昌12年前找部署亲友担任人头股东和负责人，成立中信昌公司，找来律师见证，使得投资人误认公司合法收受资金，再把公司分成业务、饭店、房地产三大部门，对外招募会员骗取投资或者是加入股东，吸金高达24亿1670万，却只将当中的1亿用在公司原计划的露营车或饭店经营事业，其他23亿全都擅自挪用投资股票、支付酒店消费以及同居女友的生活费。台北地方法院判处吴国昌14年，高院更一审认为吴国昌吸金以致众多投资人巨额积蓄化为灰烬、负债累累，判刑12年，没收追征犯罪所得24亿。中国商务部预告近期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官方媒体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日报今天直接点名联邦快递还有汇丰银行。报道提到，联邦快递违规将两个华为内部包裹转寄到美国，汇丰银行2016年底配合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双双导致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中国商务部指出，所谓不可靠实体清单就是行事作为违反商业目的、扭曲市场，至于遵守市场规则还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完全不用担心。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今天提案要求对抗中国在下一代 5G 技术上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提案的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认为，中国在全球 5G 网络以及云端技术领先的领域正在形成美国不能接受的巨大风险，美国必须要挺身对抗。美国国防部旗下的国防创新委员会曾经警告，就算美国本土完全封锁华为，他国使用中国的 5G 技术也会为美国在海外的国防单位带来巨大安全风险，要是中国在 5G 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将使美国供应商受到打击，美国人还会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 日本三丽鸥公司的凯蒂猫在全球享有高知名度，不过三丽鸥禁止欧盟的授权零售商在欧盟全境销售商品，只能在所属国家贩卖。欧盟依违反反托拉斯法重罚台币2.16亿，几乎赔掉去年在欧盟销售的一半业绩。根据欧盟规定，同款商品可以在欧盟境内销售，三丽鸥限制销售范围明显违法。不过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未来在欧盟各国购买三丽鸥商品就是均一价，不必担心买贵了。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50点，成为2153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209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点，293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5点，92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点，285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335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点，指数10886点，成交金额1171亿。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台东县纵谷、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都是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橙色灯号。各地今天大多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奶超吃新闻，过当坐六个人，就是专心上市的现代双箱小霸王 Porter， 有港级唯一柴油自排，也够 HAC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全新的小霸王 Porter 都是厉害，都是安全啦、啊！平常时啊再会，放假的时阵再规家伙去佚佗，事业家庭拢总过个焦焦焦。现代双箱小霸王，今仔买高升3万块哦！ 都3伏天了，手怎么还那么冰？ 哎，天气热，到处都开冷气，所以我一年四季都有手脚冰冷的烦恼。 听过夏天进补，冬天打虎吗？趁3伏天喝养命酒，更能有效解决你手脚冰冷的问题。我是朱卫英，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卫署中药处字第00022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0807064号。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is our kingdom。 迪士尼史诗经典《狮子王》电影版，今年暑假带你重返草原。钢铁人亿万导演倾力打造电影版《狮子王》。流行天后碧昂斯美声献唱主题曲，超震撼视觉，绝对让你臣服。7月17周三，见证王者荣耀。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信炼金术。第4名，500 and China Blue 最美的时�刻。第3名，许书豪，但愿人长久。第2名 MC Hotdog 厌世吉娃娃。第1名毕书尽 If you can catch me when I fall。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敬业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伍佰。 嗨，伍佰叔叔，下午的3点07分，你好，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之青春之歌，时间来咯。 就爱电影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 哎，你好，不好意思，我是小林哈。 嗨， 我能不能重复点啊？因为我3个礼拜点了一首《千千万万个爱你》，好像只播了2句就没有了。 所以你要继续《千千万万个爱你》。 因为上次你问我说，这是我的什么年少记忆？因为我20岁就认识我先生了嘛。我们结婚已经30几年了， 嗯， 那他对家里的贡献跟对他父母还有对我们家的贡献都很好， 嗯， 我觉得他很伟大， 嗯， 所以我要点这首歌给他听，就是《千千万万个爱你》。 那现在他正在收听着吗？ 啊， 他正在收听着吗？ 他有听，但是他有点失智 哦， 对。 好， 所以我感觉到很难过，但是我还是要点这首歌给他听，可以吗？ 用力放给他听。 对， 好的， 谢谢你，不好意思哈。 拜拜，小林。 好，再见。 轻轻地说声我爱你，回 不会传出去，总在街后朦胧的眼神里，在恍惚中见到你。昨夜梦里有两个人，而今夜一个换一个真，就在这往日相遇的街头，我必须和你短暂分手。把我紧闭的心装满爱你的情，丢向天际，落在遥远你的怀里，让你知道在我的脑海里回荡着爱你爱你千千万万个爱你爱你。把我紧闭的心装满爱你的情，丢向天际，落在遥远上路，不怕前路多艰苦。 02-23-63-9955 02-23-63-9955，来到了青春之歌的时间，哪一首歌会唤起你的青春回忆呢？打电话进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台北的猫咪。 猫咪的青春之歌是？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歌名可以吗？ 啊，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可是你知道歌名，那你不就是知道歌名吗？ 我只知道歌名，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那你请说。 迷人的危险。 迷人的危险。 对。 然后你不知道是谁唱的，是不是？ 对对对。 那 他好像是一个团体吧？ 哦，你说 Dance Flow 啊？ 嗯，好像是，好像是。我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不确定。 那你跟我们说说这首歌背后的青春故事吧。 诶，其实这首歌我 是在 KTV 听人家唱过， 啊， 但是我一直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歌名， 啊， 然后后来听一听，我又发现，其实他很好听，只不过好像就是没有很红的样子， 啊， 对。 那唱歌唱歌的那个人是谁？ 女生。 你是不是喜欢他？ 对。 那有后续吗？ 有啊，有在一起啊。 还在一起吗？ 对。 那你不就问他就好了？ 啊，其实没关系啦，反正这歌好听就好了。 好，再见哦。 好，拜 拜。 拜 拜。 我只能像朋友的体贴。却想叫他滚远，他不配站在你眼前，你的痛怎能看不见？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为什么那么痛，爱的那胸口在打为你伤悲？我的心已经等你好多年，爱不说慢快湮灭，那是无法解释矛盾的思念。如果说没察觉就是欺骗，我很抱歉让信赖和相爱模糊了界限。你挣扎感觉我也难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这个小时呢，会为你送上你的青春之歌，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嗨，马克， 嗨，你是？ 我想 啊， 喂， 你是谁？ 阿翔， 阿翔的青春之歌是， 那是谁啊？大只的那个芭乐， 大只的什么？芭乐， 芭乐。对对对， 这首歌的背后故事是什么呢？ 就没什么，就觉得那时候的就嘻哈音乐比较单纯，然后就是词都比较有深度这样。 哈， 对，所以就是想要点来听听看这样。 那这首歌曲好，大只跟 MC 哈豆，你还记得他歌词在讲什么吗？ 他就是在 diss， 就是现在比较新的饶舌歌手， 好， 就是他们唱的东西可能就比较没有内容这样，所以就大概这样而已。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谢谢， 拜拜。 一般人来说，老舍就数来宝，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顶多加柚柚；吃葡萄柚不吐葡萄六皮，不谈就是超爱弹舌的，念很快但都不知道念什么，我只听懂他讲什么。他老舍像机关枪，你听脱脑残，机关枪别乱玩，小心射到睾丸。还有一些是爱拉英文的黑佬，不然就是装的怪腔怪调黑销。你真以为自己是来自布鲁克林？卡清楚，你顶多是布鲁克塞林。别再唱黑人才会发生的事。别再想自以为是黑人的词，你们不是黑人，但你们也不是白人，你没听错，因为你们是白痴。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很像，我就是学大哥却怎样？啦啦啦啦啦，我们根本不屌，我们的屌都超短超小。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很像，我就是学大哥却怎样？啦啦啦啦啦。我们根本不屌，我们的屌都超短超小。好多人都在说过变了，敢自己裤子穿得这么紧，你还敢说过变了？ Hip Hop 的像台电车，痴汉搭那便车，耍低爱搞，甚至所以活该他被阉割。老实歌手长得自以为是那个，如果我是林老师，全部给我跪着，一直在找黑的，到底哪里来的黑的？ Hip Hop 的十字架，哈狗帮你我先背了。写不出 Hit Song， 是所有歌手的痛，赚不到钱怎么 Keep Going？ 你没钱喝酒，很多人做。这美国梦忘了身在台湾，高不成低不就，众生魔咒太惨。不过就是一首该死的巴勒歌，每个人都会哼，就像看到垃圾车。我长了一堆 bra bra bra， 我写不出来。现在这首有机会了，大家一起来来吧。巴啦啦啦啦，我知道很像，我就是学大哥却怎样？ 巴啦啦啦啦，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哈 哈， 哇，有够有精神，您谁？ 我是隔壁老王阳明， 王阳明， 隔壁老王阳明， 哦，隔壁老王阳明， 是 啊，你今天的 分享我的青春之歌， 好，请说， 我的青春之歌是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哦，好，爱我别走 ，OK OK， 那青春故事呢？我看你多久会露馅？好， 你已经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怎样？ 哎，我练习很久哎。 欸、不是不是，你如果继续下去，也许还有很多人会被你唬住。但我现在讲一下，你马上就露馅，你就这个就没啦、啊。你要坚持到底嘛。 你不要那，你下次就是争取到最后面，你再碰出来就好了。你这么早曝光，那哎，这又就没了，你知道吗？ 怪 那个动力就没有了，你知道吗？ 怪我喽，怪我喽。 那那那不敢不敢不敢，我会被嘘，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没有没有，我爱马克，谢谢马克。 那故事、啊、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啊。 我的青春之歌是我在大学大四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系卡就是那个时候系上有那种每届都会有那种系学会的活动，就是那个时候大四是系卡。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本是就是读书挂，他原本就是都是系上活动不参加，都是只想就是念书准备考试的。他就突然跟我说，他 要参加系卡， 想在大四最后一年的时候参加系卡，然后要我陪他就是。一块去 啊， 就是陪，然后陪他一起参加，然后说，因为戏卡是参加那种歌唱比赛，然后他为了为了壮大自己的气势，他就说他要跟我打赌，说他要我跟他我也唱一首歌，然后他也唱一首歌，然后最后看老师谁给的分数比较高，然后输了那个要请我们那一挂的朋友去看电影 哦， 然后呢 蛮有趣的，然后呢， 然后我为了这个练习呢，我还特别我就还特别在这个。大学的空教室里面，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在7楼还8楼的教室，隔壁教授在上课，然后我用隔壁教室的麦，那空教室拿着那个麦克风自己在练习唱歌。 嗯。 然后唱一唱，然后就是，然后呢，他也听我就是唱歌，然后也给了我一些建议，这样子，就是彼此算是切磋练习。 那最后结果呢？ 结果到最后。我还是最后一名，就是你知道整个戏卡，我看这整个戏卡，大家就是那些唱腔那些，包括我同学，我一看，后来我去偷偷看老师的分数，就我们两个最低，然后我是最低的那一个，然后我 就他还是赢你了， 他还是赢我了，然后我就知道请了我们那一挂6、7个人去看复仇者联盟，而且会报年纪啊，反正 复仇者联盟，哇，其实哇，你好年轻哦， 我一直都很年轻 ，OK，always，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啦，这首歌送给大家，这个。就这样子，我回来了，拜 拜。 Bye bye

Luxgen。 核藻糖胶是来自大海当中的多糖体，经过医学病医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化疗期间做回使用台湾小分子核藻糖胶，癌症疾病控制率会当达到92.8%。想要了解更加多，请卡02-2748-5897。 队长，救我！这里又湿又冷，我快不行了。 神主啊，兄弟，这次有了创生科技，我们绝对不会输。创生科技居家智能厨师系列，采用日本原装费时式厨师轮，全自动控湿免倒水，不止浴室防霉，室内还可以有效过滤 PM2.5。 这太厉害了，湿度控制了，空气也清新了。 帮居家再造清新空气，快上网搜寻创生科技02-8502-3818。 大家好，我们是 CTO。 02-2363-9955，三点半的青春之歌时间，你有什么青春之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炎热的夏天，躲在冷气房里，听着飞碟联播网的节目，听着大家分享的青春之歌，带你回到别人的故事当中，也想想自己的青春岁月吧。02-2363-9955，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升的《Summer》。Hello， 你好。 你好。 Hi， 你是？ 我是台北的 Vivian。 Vivian 还是 Lillian？ Vivian。 Vivian， 你的青春之歌是 飞向你飞向我， 飞向你飞向我。 对， 你说金瑞瑶的那个吗？ 歌曲，那是我们高中时代的流行歌 哦。 因为我们同学毕业好久都只有在差不多25岁的时候，大家生小孩聚过一次餐，之后就没联络了。那我想借这一首歌，就是祝同学们都幸福快乐。 哦，好的，那我帮你找找看，但是因为这一首歌可能会有版权问题，所以也许没有办法只要公开的播送。 OK， 对啊，谢谢你喽， 谢谢， 拜拜 拜拜。 般的脸孔也躲在他们背后，我不管，我再不管，要拿出最后的积蓄，找一找我七彩的泳衣，要搭上往南的一班飞机。 02-2363-9955。心也被热了吗？嗨，你好。 喂。 嗨，你是？ 哎，你好，我是 Jennifer。 嗨 ，Jennifer，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忘了那个唱歌的女明星的名字，但是她的歌是非常有名的 disco 的《I Will Survive》。 哦。 哎。 好的，那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吧。 哦， 这个是我的，我知道你们想听什么。 嗯， 这个是我的初恋故事。 哇，这么棒，还知道大家想听什么？好，请说，请说。 因为我跟我的初恋男友，然后他劈腿。 哦。 对，然后当我发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因为对我来讲是晴天霹雳。 嗯， 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嘛，青春的时候， 嗯， 那个我们这个年纪没有受过什么感情的一些教育。 哦，你知道吗？一直到现在，嗯，我们都还是没有哦。 哦，不过我觉得你们现在年轻人处理感情的事情比我们好多了。 哦，好。 对，然后所以呢，当我知道他劈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流行 disco 的时代， 嗯嗯嗯， 那然后我就听了这首歌，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 I will survive， 嗯 ，Yeah， 我会活下来。他劈腿，但是我很坚强的。 哎，那真是劝我自己，我过了两三年才恢复。 哦，真的？ 对，但是我觉得，人要受过感情的训练， 嗯嗯嗯嗯， 因为，像我现在对他的感觉，就是因为那个是曾经我爱过的人， 是 虽然我没有跟他在一起，但是我祝福他过得幸福快乐。 嗯嗯嗯， 就这样子。 好的，谢谢你，嗯，Jennifer。 呀，不客气， 拜拜。 哎，麻烦你找一下这个版本，最好是 original 的。 哦，要找 original 是不是？ 哎，不 ，it's OK， 没有关系。 好好， 反正是 I will survive， yes， 就好了。 好的， 好，谢谢你， 拜拜。 嗯，拜拜。 需要的情感教育到底在哪里呢？就已经跟我自己的学校教育已经隔了二十几年，跟我爸妈的学校教育已经隔了五十几年，可是很多我们现在需要的技能、需要的教育还是没有啊，情感教育还是没有，财富理财教育还是没有，更不要提未来的那一些什么生化科技啊、机器人啊、简单的程式编程啊，都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生命会找到出路，我们会活下来。 I will survive。 At first I was afraid, I was petrified, kept think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Turn around now,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Weren't you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尼采说过这句话。那最近大家会听到这句话，可能是因为 Kelly Clarkson 唱了一首歌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经过了失恋的伤，或经过可能失业被炒鱿鱼，反正经过这些失去跟失落，只要你能够挺过去，你就会变得更强大，变得更坚强。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 ，Hello， 你好，请关一下收音机哦，谢谢。 我是台东的俊玲。 啊，俊玲。 哎， 俊玲，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英文呢，我讲不会标不标准？ 来，我们听听。 哎 ，Puppy Love。 Puppy Love。 哎。 那知道是谁唱的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好，我努力为你找找。那你的青春故事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当电影，每天下午那个余光大哥主持那个青春之歌嘛。 嗯嗯嗯。 我每天下午我们的电影哦都准时收听。 嗯。 他放的英文都很好听。 嗯嗯嗯。 哦，好高兴哦。 好的，我们努力为你回到余光大哥那个年代。 好，谢谢， 拜拜， 哎，拜拜。 让我来找一下 ，Puppy Love。在青春之歌的时间，让我们呼唤一下 Rosita 姐姐。 怀念的旋律，动人的金曲， 保罗·安卡。 Puppy love, Puppy love. Oh, I guess they'll never know.Really feels and why I love her so. And they called it puppy love just because we're 17. Tell them all itPlease tell them it isn't fair to take away my only dream. I cry each night, my tears for you. My tears are all in vain. Someday you'll be back in my arms once again.

沉浮，你暖和肌肤，自我安抚，将我灵魂救赎。披着壳，也醒着，再回合，毫无违和。谁敢露出颜色？ 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来到最后了，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信苏建信的《为你着魔》，我是 DJ 欧马克，在这边跟你说一声再见喽 ，Yeah！ 平常呢，欢迎你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搜寻欧马克，还有我的Facebook 粉丝团。最近好像蛮认真在出 YouTube 影片的，然后最近。欢迎你可以去订阅跟观赏一下啊！另外呢，我的 IG MARC 底线 ORANGE Mark Orange 也欢迎你 follow 我。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总有上不下下不下，气氛真不真假不假，图个富有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 音乐全主打， 用音乐征服宇宙。火箭人电影原声带。 Mars ain't the kind of place to raise your kids. In fact, it's cold as hell. And there's no one there to raise them. If you did.And all this science, I don't understand.